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夫人把给王焕章娶二房的想法说出来之后，遭到了王焕章的强烈的反对。夫人心中暗想，这件事情啊，关系到王家的传宗接代，意义重大，必须把丈夫给说通了。想到这儿呢，夫人又耐心地说，你别急呀，你听我接着说。我把想法呢让嫂子给传过去，嘿，没几天就回信儿了，张家愿意把闺女嫁过来，说你王掌柜的重情重义又憨厚实在，靠得住，不忌讳给你做个小。我怕你回来推脱，我就替你把这个主给做了。你想啊，人家把女儿嫁给你这个老头子也不容易啊。答应啊，多给张家些钱财，帮衬着置办些田产，也算是报答了张家的恩情了。夫人加快了语速，一口气说完了，盯着王焕章。王焕章摊着手无奈地说，不是，你想，哎呀，这么大的主你都敢做呀你啊，嘿，我可真服了你了。就是啊，我这个做太太都不反对，你大老爷们还怕什么呀？哎，反正生米啊已然煮成熟饭了，这个家我就替你当了。转个院啊，找个良辰吉日，哎，咱们就张灯结彩的把这个喜事给办了。我这还急着抱儿子呢。哎，我可事先告诉你啊，娶了新媳妇儿，要是没良心，把我们娘仨给慢带了，我可饶不了你啊。夫人说着从炕上跳起来，举着鸡毛掸子笑着说着。1929年的冬天，王焕章与少夫人张惠德成婚后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孩子降生的前几天，王焕章就从永生斋赶回了大邓各庄，围在少夫人的身旁转来转去，嘘寒问暖，生怕有个闪失。老夫人看不下去了，扒拉着丈夫的胳膊，瞪着眼睛说，一边去，个大老爷们啥都不懂还总往前凑，这有我呢，你陪妈说话去吧。他给少夫人擦着脸叨咕着，当初我生孩子那会儿，别说在我身边溜达了，连个人影都瞧不见，跟他把你给心疼的，就差替你生这个孩子了。 少夫人呢挺着个大肚子，坐在铺盖的暖融融的炕头上，羞涩地红着脸说：“姐姐，您快歇歇吧，我自个儿能洗。”老夫人挽着袖子，给少夫人擦完了脸，把毛巾呢放在热气腾腾的水盆里，笑着说：“行了，你就别装着要强了，这孩子马上就要生了，这要是弄出个好点来，他爹还不把我给吃了。”少夫人微笑着，圆圆的脸颊上露出两个小酒窝，柳叶眉的下边两只乌黑发亮的大眼睛看着老夫人，温情地说：“哎呀，姐姐真是的，我自打进了王家的门，您就照顾着，哎，孩子快生了，还得让姐姐受累，真过意不去。等把孩子生下来，我好好的侍奉姐姐。”老夫人站起来，直了直腰，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珠，笑着说：“哎呀，妹妹这句话我就爱听，把你娶个门了呀，就是一家人了。只要你给咱们王家多生几个儿子，就要了我这老命都值啊。”一个寒冷的早晨，雪花飞舞，下了一夜的大雪把大邓各庄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絮，王家大院里忽然传来了几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雪村的宁静。“生了，生了，是个带把的大胖小子，看这张小圆脸啊，眯缝着大眼睛，睁着小嘴儿，这儿还乐呢。嘿嘿，三嫂子，恭喜了，母子平安。”接生婆清理着婴儿的胎盘，向站在身边打下手的老夫人高兴地说着。听了接生婆的话，老夫人喜出望外，匆匆地擦着手走进了孩子看了看，又低头轻轻地把小棉被撩开了个小缝，哟，看见了，是个男孩。大马上轻轻地给孩子盖好了棉被，转过身对少夫人感激地说：“哎呦，是男孩，男孩，哎呦，谢天谢地，妹妹你受苦了。”老夫人兴奋的满眼放光，小心的掀开了帘门帘，转身忙把帘子撂下，关好了门，生怕寒风吹进屋里伤着孩子和少夫人。老夫人兴冲冲的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冲着正翘首等待的丈夫高声地说：“孩子他爸呀，是个男孩，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咱们王家呀有后了。”“真的？哎呦，太好了，我去看看。”说着王焕章抬腿就要往少夫人的房间里闯，老夫人一伸手拦住了他：“瞧你这猴心样，这会儿不能看，你会把寒风带进去伤着他娘俩。”王焕章搓着双手无奈的在屋子里转悠着：“不是，哎呦，这那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呢？啊，等太阳高高的再暖和点再看，不行啊。”老夫人眼望着窗外，然后小声地说：“你看你看，这雪小多了，等会儿啊，雪一停太阳就出来了啊。”王焕章攥着拳头，双臂上举，浑身上下都叫着劲儿，都压低了嗓门：“哎呀，苍天保佑啊，我王焕章又有儿子了。”老夫人也举起了双手捶着丈夫的胸脯说：“瞧把你美的，快想想啊，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啊。”王焕章踱着步子冥思苦想了一会儿说：“孩子这一辈儿大排行，中间是个维字，咱们家以后啊再生男孩就按仁义礼智信牌啊，这是咱们的家风。”老夫人掰着手指头数着，看着丈夫：“这兔小子大名就叫王为仁了，他在王家大排行应该是一二三四五第六啊，哎，小名就叫小六子吧。”王焕章拍了拍桌子：“行，就是他了，大名王为仁，小名小六子。”嘿嘿嘿，得嘞，不跟你说了啊，我还得赶紧过去呢， 光一个潘氏照顾不过来，哎呦，可不能让咱们的小祖宗受委屈喽。老夫人说着转身回到了少夫人的房间。王焕章独坐在房间里，幸福地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他实在坐不住了，他蹑手蹑脚地钻进了产房，眼巴巴地看着正在酣睡的宝贝儿子，嘴里边轻轻地念叨着：王为人，小六子，小六子，王为人。王为人的降生给王家大院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转眼就到了年底了。王焕章又从永生斋匆匆地赶回了大邓各庄，抱着刚出满月的儿子，疼爱地看着他一天一样长着，心里头乐开了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老夫人看着丈夫抱着儿子时露出那个幸福快乐的表情，开心地笑着。他从王焕章手里抱过了王为人，亲了一下他那光亮的小脸蛋，回过头佯装不快地对丈夫说：瞧吧你妹的，看来还是儿子重要啊，柜上的事儿也不忙了。嘿，自打有了小六子，你一个月回家两趟，等儿子会叫爹了，嘿嘿，你还不天天往回跑啊。娶了惠德又有了儿子了，哎，你可不能没良心慢待我们啊。王焕章看着刚坐完了月子身子略显发福的少夫人，笑着对老夫人说：你看哪能啊，惠德是个明理的人，他对咱妈和三个闺女多好啊。老夫人抱着王为人用肩膀撞了一下王焕章说：你别打岔啊，惠德跟我亲妹妹一样没毛病，我说你呢，揣着明白说糊涂。说完了，老夫人扑哧一笑，双臂轻轻搂抱着王为人哄着：小六子乖宝贝儿，咱们到娘屋里玩会儿啊，给你爹和你亲妈腾地方喽。随着王为人的慢慢的成长，永生斋鞋庄也迎来了美好的前景。首先是从归化城和绥远城传来了消息，李知炫代表永生斋与大盛奎签订了一个赴莫斯科参加国际鞋帽服装博览会的供货协议，半个月之内要赶制出2000双老北京千层底布鞋。杨康之子杨长宽在绥远城代表永生斋与当地官府签订了草原维持会巡视团队入蒙专用尼绒高筒靴的长期供货合同，包头穿行店的永生斋鞋庄与梁记皮货店合作，在前街最繁华的地段联合经营包头城第一家开放式的综合集贸商城。再看北京城里南下洼子三义宫帆布店扩建改造，把京城三家帆布店收购了，既保证了永生斋鞋庄用料的充足供应，又防止了各自为战恶性竞争。前门的永生义绒泥绸布庄呢，吴四爷又把天津劝业厂红发尼绒进口贸易货站给拉进来了，在天津口岸取得了优先的供货商资格，确保进口尼绒布的批量用料的需求。与刘苍岩合作的新街口皮货店已经开业了，生意往来是平稳有序。坐落于锦市坊街的永生斋鞋庄总店呢，已然有员工120余名了，前店后厂的规模已不适应鞋业的发展前程了。王焕章当机立断，决定转过年来选个良辰吉日将永生斋重新翻新了。中年得子的永生斋鞋庄大掌柜的王焕章王三爷呀，真可谓是苦尽甘来 踌躇满志了。那又是一个秋收的季节，一座崭新的永生斋斜庄在锦石坊街原址拔地而起了。耳层楼上悬挂着由翰林大学士祝庄年老先生题写的永生斋大匾，呵，那个字端庄大气，耀眼生辉。窗前的围廊画栋啊，两个朱漆彩雕的通天盘龙柱高耸直立着，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金光闪烁。楼的后面呢，是一个三面围合的成品库房、储料和存储间、生产工作综合区，穿过综合区就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倒座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这座由王焕章精心设计的永生斋斜庄为锦石坊街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这天早晨，王焕章站在永生斋斜庄的前边，招呼着张锡贵、陈国清几个伙计，做着新楼开业剪彩前的各项准备。王焕章扬着头看蒙在永生斋斜庄大匾上的红绸布有些皱褶，就喊来了陈国清，指着匾说：哎，国清啊，你找梯子把匾上的红布啊再往下边拽拽啊，看你几道褶子把它给抻平了。陈国清蹬着梯子伸手向下拽那个红布。 二舅，您看这儿行了吗？ 王焕章扬着脸眯缝着眼睛，哎，右下角，哎，右下角再拽拽，得嘞，哎，就差一丁点儿，哎哎，别，行了行了，这样才舒服。好好好，下来啊，小心别摔着。王泽民从锦石坊街北口走过来，看到永生斋斜庄前喜庆忙碌的场面，紧走了几步。王焕章正扶着梯子仰头指挥着陈国清呢，他停下了脚步没去打扰。永生斋门前花团锦簇，彩带飘扬，一派喜气洋洋蒸蒸日上的气象。王泽民望着王焕章那宽厚健壮的背影，心中感叹：哎呀，三哥呀，能走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啊。陈国清呢，正要从梯子上下来，脚踩着横梁，双手扶着梯子低头向下，就看见了王泽民。哟，舅舅，您来得真早啊。王焕章一扭身，顺着陈国清的喊声望去，笑着说：哟，四弟来了，来来来，过来过来，帮我看看这块红绸布蒙的正不正啊。王泽民走向前抬头看，没问题，挺正。国清，下梯子小心。陈国清从梯子上下来，王焕章双手松开了梯子。子弟啊，时候还早，趁着客人没到，先进去喝杯茶歇会儿。王泽民跟在王焕章的身后迈步来到了大堂，他四顾着重新布置的柜台、懒凳、客人休息的洽谈区，一套紫檀中堂桌椅摆放在正对大门口的西墙边，端庄大气。条案正中摆放着大理石天然山水风光的插瓶，插瓶两侧各摆着一个绘着三国故事的五彩瓷瓶，条案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精致的四尺树幅，齐白石画的荷花蜻蜓图，画轴两边呢挂着潘林高手书的对联。王泽民站在中堂的前面，倒背着两首，欣赏完了齐白石的荷花蜻蜓，又诵读着对联：一无所有，无不有，舍短取长，短话长，潘林高。他扭过头对王焕章说：三哥，哎呦，这副对联这个学问可深了，哎，你从哪儿淘回来的？王焕章坐在八仙桌的旁边，把陈国清给王泽民满好的茶杯向前推了推，示意他坐下，笑着说：四弟啊，天机不可泄露啊，你看这两句话多有禅意啊， 这副对子我存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没舍得挂。这回啊，永生斋重建翻新，新楼新气象，把它挂在这儿，镇镇宅。王泽民坐下来，手扶着茶杯，仰起着头看着齐白石的画。哎呀，齐白石把这个蜻蜓画的真细呀，跟真的是，我喜欢。可他画这个荷叶黑乎乎的，这我看不太懂，这我也不太喜欢啊。哎，这个红荷花还行，喜庆。王焕章扬着头，扭脸儿看着齐白石的画，说：“四弟啊，你可别小瞧荷叶这块黑墨呀，胆小的人都不敢这么画，笔底下没功夫的人，更是画不出这种气势。你看这块黑墨，几笔下去，浓淡干湿焦，笔和墨的变化都有了。”我告诉你啊，整幅画就靠这几块黑墨在这儿压着阵呢。哦，王泽民张着嘴，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端详着荷叶。哎呦，三哥，听您这么一说还真神嘞。我再看这块黑墨吧，哎呦，真是变化无穷啊，它还真不是一块死墨，你越看这里边就有内容了。这个王泽民越看越兴奋，右手一撑桌子站起来，后退了几步，盯着《荷花蜻蜓图》，他喊了起来：“哟，真神嘞！这红荷花配墨叶，冲击力可真强啊！工笔蜻蜓往下这么一飞，嘿，满池荷风，满室香啊！”王焕章也站了起来，走到了王泽民的身边，仰起着头看着画，笑着说：“四弟进步不小，悟性高啊，都看出了诗意了，还不是三哥点拨的好嘛。”王泽民两只眼睛瞪得溜圆，不错眼珠地盯着透明感极强的自在下落的蜻蜓。哎呦，嘿，这蜻蜓真神了，就好像朝着我飞过来似的。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利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王泽民想开一家书画店，王焕章会支持他吗？西斜街华美鞋店是永生斋的一家分店。这天店里有人闹事，店里的伙计被人打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3年5亿起稿，得意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